888转销售部。 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由南向北，南三环杨桥到分钟寺桥由西向东，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世界上很尴尬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发现你离店家比骑士要近得多，你还要付出金钱和时间去等骑士，这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啊。后来才发现。好，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谢谢风中的荷包蛋分享的这个很尴尬的视频。你有没有这个比较好玩的视频，也欢迎在我们的群里来秀一秀啊，让大家来乐一乐。在早晨本来就不愿意起床，刚刚过完春节很不适应的这个上班和学习的节奏当中，也让我们通过汽车音乐会，通过大家分享的这个笑话给我们提神儿哈。好了，北京时间9:01:55，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把气氛搞起来。来，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你来刷存在吧，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974，汽车的全拼 FM 974，有更多的尴尬的事情哈，也让我们笑一笑。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我是娜娜， 是叶峰， 我是佳佳， 我是龙航， 工程区的超德幸福， 我是 Jesse， 我是田大腕， 我是记忆。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 我是心里话。 汽车音乐会，动听会心碎。 今天是2018年2月28号星期三，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早上过来的时候，长安街也是采取临时的交通管控措施哈，是由东向西的方向啊。另外，今天早晨呢，也有很多地方呢会采取临时的交通管控。最近临时交通管控还是比较频繁的，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的提示啊，当然1039那边的提示更加及时和那个更加全面一些哈。好啊，关注之后呢，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千万不要被堵在路上。哎，怎么又在这管控了？今天上班又迟到又被罚。好，好，先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继昨天给大家介绍了防止汽车的这个生锈之后，今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自己的爱车，汽车上的橡胶制品怎么样防止它们的老化变形呢？那汽车上的橡胶制品，像轮胎啊、传动带以及防尘罩等等等等，经常呢会发生老化、膨胀或者是变形的现象，致使性能变坏，使寿命缩短。那么橡胶制品老化呢，主要是由于橡胶容易吸收空气当中的氧，而氧化特别是直射的阳光能够使橡胶迅速的老化。橡胶制品呢被汽油、机油沾污之后呢，会导致体积膨胀，胶质变松，弹性下降。为了防止橡胶制品的老化呢，应当避免阳光直射、照射还有矿物油的接触。就说我们家没那么好的条件啊，没有地库，只能在外边风吹日晒了，怎么办呢？那给他撑把伞，不对，什么啊？就说这个避免不了阳光的直射，我觉得起码可以防止一些矿物油的接触哈，这还是可以做到的。好啦，你的爱车哈，你要懂它， 要爱他，他才能多多陪伴着你。好了，马上来揭晓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首先来关注2018年度第九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0到第2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0名， 塞尔 Kendrick Lamar The Greatest。 第29名，魏晨向日葵的微笑。第28名，何耀珊春天的微笑。第27名，郑秀文独一无二。第26名，苏打绿陈嘉桦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走过的路是一阵魔术，把所有的好的坏的变成我的。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跟着他不紧不慢的摇头晃脑，来自澳大利亚的创作女歌手 Sia 的这首 The Greatest， 上周第46名，本周上升16位，来到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第30位。歌曲呢源自于他的专辑 This Is Acting 当中。 Sia 在采访当中呢说，这张专辑的歌呢都是他从前写给各大流行歌手哈，打 拍歌手的歌，但是没有被收录，比如说写给 Beyonce、 Adele、 Rihanna、 Shakira 等等，而没有被收录自己拿回来唱吧，结果这张专辑却成为了苏雅在美国首周销量最高的专辑，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0位。好了，继续攀升第2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阳光的感觉，多想陪着你，跟流星划过天边，摊开了热脸，就对了离别，你的微笑就是我的向日葵，浪漫感动着每天每 感动着每天每天自由奔放的声音，来自魏晨的向日葵的微笑。哎，这样一个上午听到这样一首振奋人心的歌曲，真的是太幸福了，就好像向日葵在向我们微笑，满满的空气当中都是幸福感。如果在这样一个上午你偶尔听到这样一首歌曲，记住我们这档节目叫做汽车音乐会的话，那将是我一辈子的幸福啊。魏晨呢也是开发律动的风格唱腔啊，展现时尚的全方位的听觉享受，为我们带来这样的激昂向上的旋律。谢谢魏晨这首歌曲向日葵的微笑，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9位。好啦，继续攀升，继续微笑吧。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自何耀珊的这首歌曲，现在听来特别应景，春天的微笑，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28位，源自于他的专辑拥抱当中。 也是超越了何耀珊过往的温暖歌声，拥抱每颗心灵，绽放春天的微笑。 雪慢慢融化，终于想出去晒晒太阳，看见了萤火张开翅膀，代替我把眼泪落下。躺在草原上，心开始从回忆里松绑，把对你的执着都放下，握紧你而为了对吗？冬天太长，花儿要是不够傻，怎么又盛开的样？地狱天堂，就看我怎么想。我从梦里九月醒来，决定把你忘了吧，北斗河静静开了，对风雪已经原谅，知不知道都过去了，这世界重来一次，我的醒来，决定把你忘了吧，每个人都很愿你拥抱着我，不要怕，原来我自己呼吸坚强，春天的微笑让我想要再次希望。 再出发吧，带上汽车音乐会给你最好听的音乐，也带上这份最好的心情。来自何耀珊的春天的微笑，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8位。刚好一下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发来信息的刷新来的好朋友 New Me 还有特洛伊，他说爱冰姐大同人民都在关注你，是吗？来，大同也把我们的这个 FM974 啊放给他们听，来来听一听北京的好声音。还有心里话刚才点过了吗？爱在旅途沙漠，还有谢谢就是金妞哈，哎，还有这个一堆烂码的这个名字怎么念你呢？反正你头像是三口之家，然后也不知道给我发信息的到底你是这个三口之家头像里面的左边那位、右边那位，还是中间那位三岁的娃娃？好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欢迎你继续来刷存在踩脚印哈，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没想到我会这会儿点名吧？家族二群当中的妞咪在大屋村。我是冰粉呢，现在呢是在通州收听，还有一颗不顾形象在风中飘逸的荷包蛋，现在是在石景山收听，沙漠呢是在河北的衡水收听。好，谢谢在北京以外的城市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继续支持。马腾现在是在定慧桥，还有在朝阳区的 Jessie， 奇化瑶草现在是在新东天地生活广场，怀柔哈，还有在朝阳区收听的同业之王， 因为下雨了，是昨天新加进来的朋友啊，现在正在顺利收听。好，欢迎你来继续发位置发红包。牛蜜呢是在啊点过了，龙现在是在海淀收听，还有冰姐小迷弟现在在通州收听。好了，继续发位置吧。家族一群的朋友也稍后做准备了。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攀升第2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首老歌，当时听到 Sammy 郑秀文的这首歌曲，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一见惊艳呐、啊，一听惊艳哈、啊。这就是当时的电音了哈、啊，那么早就有电音了哈、啊。Sammy 郑秀文独一无二，上周全新推荐，陪伴我们来过年的一首歌曲，本周进入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7位。郑秀文独一无二，这首歌曲呢是延续了眉飞色舞的快感，在现在的舞曲时代好像显得不那么突出哈，但是在十几年前，你要知道在十几年前这样的舞曲显得特别时尚，特别的珍贵哈。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7位的歌曲 Sammy 郑秀文独一无二。好了，继续攀升第2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苏打绿和陈嘉桦的《你被写在我的歌里》，这首歌曲紧紧抓住无论是文艺还是普通青年都必然面对的幸福的主题，也包含了苏打绿对爱情的探讨和总结。只要是爱过、伤过、恨过的人，总能在其中找到共鸣吧。《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走过的路是一阵魔术，把所有的好的坏的变成我的心里的苦，就算不记得都化作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本市受弱气压场控制，今天白天天空云量较多，大部分时间以阴天为主，扩散条件比较差，早晨有轻雾，能见度不太好，白天仍然处于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中，外出注意健康防护。今天傍晚到夜间受冷空气影响，北风逐渐增大到四级左右，能见度好转。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转晴，早晨有轻雾，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九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转二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5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饭店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歌手杨丞琳《青春住了谁》世界巡回演唱会香港站24号拉开帷幕。每一场演出，总策划杨丞琳都想给大家不同的惊喜，既安排了与陈柏宇合作十年来第一次同台演出的广东歌曲《理智与情感》后，第二场演出杨丞琳特别精心安排了《Fall in Love》，在2002年解散后16年来首次同台演唱《1001个愿望》，也是对自己和歌迷们的青春纪念。近日《回声嘹亮严师高徒》春节特别节目在央视综艺频道播出，著名歌唱家阎维文率领严师高徒们共唱新春，东方歌舞团的青年女高音歌唱家徐晶晶受邀参加了此次特别节目，并和阎维文共同演唱了一曲脍炙人口且具有浓厚山西韵味的《想亲亲》，用一首首经典的民歌向观众朋友带来春天的祝福。农历春节前，由张惠春与王艺龙共同组成的一张王牌组合公布了将于4月15号在厦门举行首场演唱会。擅长欧美灵魂音乐和舞曲曲风的张惠春与王艺龙将带给大家怎样的全新合作？电音中国的新曲风又会怎样呈现不同元素的融合，引起歌迷和业界的关注？今年1月9号凌晨，美国加州蒙特斯托发生泥石流，造成近20人死亡，多人被困。而在上周日，水果姐 Katy Perry 现身，为2000多名泥石流幸存者奉献了一场感人的表演。她还鼓励一位来到现场的14岁粉丝，要相信自己，你可以歌唱。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来关注路况，目前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由北向南，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以及建国路四惠桥到国贸桥由东向西，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20我们再次出发。 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 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2018，让我们继续出发，继续陪伴你在路上，当然是用好听的音乐还有我好听的声音了。好，北京时间9:34:58，来问候一下家族一群当中的各位好朋友哈，浮生若只是梦，还有牛米两头来回的串哈，追赶太阳的人我行我素，还有超得幸福金妞，还有魔鬼你在哪里，还有很久没有见的哈皮皮侠最近还在忙些什么呢，还有很多老朋友了，心里话还有更老的朋友执子之手，还有佳佳，是不是刚刚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显示乱码的就是你呢，是你吗，还有我们亲爱的化妆师胡芳芳，好，在听吗，在听吗，听到点名了吗，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子玉，原来的草草你好，还有娟娟，小鸟依人，十月，好，魔鬼来到了全城，笑笑爱天天，一组小超，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好了，先进入到第二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And now，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汽车时尚资讯，这个时段我们来了解一下网络汽车，这是汽车行业的新技术哈，适用在出租车上，实现不需要司机，可以直接通过互联网和城市所有其他电子出租车相互连通，分享地理位置和汽车车型等信息，当你想出行的时候呢，只用一个智能售价呼叫就可以召唤网络汽车了，而且这种汽车技术预计到2020年在世界的各大城市当中都将被使用了，科技真的是越来越发达，我们生活也会变得越来越方便了。好了，马上来揭晓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到第21位的歌曲，看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5名 Simple Plan What If， 第24名 萧亚轩闪闪惹人爱， 第23名王心带着一颗好心去流浪， 我这冲向远方的心满载了骄傲和坦然， 第22名 吴亦凡我选择的路， 战胜时尚即是比赛，两百迈的时速冲破精彩， 第21名 周杰伦杨瑞代我要夏天，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怎么样。 I'm waiting here for you， 来自加拿大的朋克乐队 Simple Plan 简单计划的这首歌曲。平心而论呢，流行朋克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相比当时对于他们影响之深的乐队 Simple Plan 呢，已经算是在这条路上坚持的够久的了。而这张作品呢，算是 Simple Plan 的回归之作了。这首歌上周第40名，本周上升15，来到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第25位。好啦，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我们继续攀升第2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继爱的主打歌表白之后，又一首嗨歌，来自 Emma 萧亚轩的闪闪惹人爱。无论是节奏舞蹈，萧亚轩想要传达给大家就是，凡是他碰过的东西都是很时尚的，都是闪闪惹人爱。 不奇怪，敞篷车只是为了爱的高姿态，谁不期待能上穿闪闪发亮的闪光男孩。左掉偷偷拍，感觉对了，时候到了，放大但精彩。我原来爱变宅，一下子就坏，既然苦尽甘来，就应该击败。这不叫做 Mr. Right， 想表白拿着麦克风声嘶力竭唱出来。我要的爱表带，你做生命还要猜，感觉对了，时候到了，放大但精彩。我要的爱变乖，大声说出来，既然苦尽甘来，就应该击败。 第29名，本周晋升到第24位，萧亚轩闪闪惹人爱。好了，转换情绪，继续攀升第23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王心在舞台上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淡雅，她既有魅力的亲切的男声，还有帅气俊美的外形，为她赢得了很多的人气。素有温柔刀之称的王心，给这会给我们带来带着一颗好心去流浪。 锁不住双脚就走，想走到哪里就走，就让我带着富有的心流浪。好天气给的自由，不需要太多的钱就能重逢，金色的近在咫尺的梦。我这冲向远方的心满载了骄傲和忐忑，我将生出淡泊埋葬了脆弱，留待好风吹遍了角落，浮现途中的我，没人拥抱却了解的快乐。

是麦克莱恩 sisters 麦克莱恩姐妹的这首 Go 啊，这三姐妹哈、啊、举手投足之间散发着魅力，歌曲的感受上呢更让人觉得有当年 Spice Girls 的味道。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也要谢谢在我们这个刚刚报时过后蒙为全球首播的这首歌曲送给这周五即将到来的正月十五，让我们感受这种甜滋滋甜蜜蜜的感觉哈。好了，汽车音乐会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本多露露，美丽心情。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像一面深邃的风景。 记爱着他的心情，有一股傻傻的勇气，那深爱过他却受伤的心，丰富了人生的记忆。只有苍天真该过的心，才了解等待中的甜蜜，也只有 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Carrie Gibson 陶喆郑秀文康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点12分42秒，欢迎进守候汽车音乐会。隔壁小王别着急，待会儿拉你进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哈。想要进入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进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很方便很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号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我先加你为好友，然后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官方微信平台的地址是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好了，也希望你像隔壁小王一样把你的微信号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隔壁小王也别着急了，待会儿我拉你。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周三要来关注的是房车，哇，享受一下房车的慢生活，在音乐当中，在旅行当中生活是什么样子？那今天为房车定制的音乐来自 Thomas Wells 的这一首Riddles 难解之题。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吉他，不跟随抱怨，不随随便便吐槽，我知道那是无聊的人才会干的事。我清醒自己，有几件专注的事，让自己不会随随便便沉沦于负面的事，一切都不算知道，我想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我想知道自己和别人有什么不同。 小许巍许飞带来的这首歌曲歌名很长哈，如果你想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对，这么长就是这首歌曲的名字，不过挺好记的。越来觉得许飞现在很有许巍的味道了。好，这首歌曲的 MV 呢值得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讲的就是一个立志要当职业拳击手的保安，在不为人知的角落去默默奋斗的故事，看了之后真的是给人鼓舞，给人振奋啊，看的是热血沸腾的啊，确实是。如果你想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情，要付出别人都没有付出的努力才可以。许飞的这首歌曲，好了，承载他的当然是非常好听、正能量的、励志的汽车音乐会了。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陈奕迅的《人人爱》。很少尝试的这种轻松动感的曲风，人人爱，陈奕迅，人人爱的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吗？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哦。在广告之后，再回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吧。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饭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来关注影视方面的消息。大型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在京举行首映礼，吴京、文章、李晨、张一山、顾长卫、张一白、秦岚等38位明星站台。《厉害了我的国》是在央视财经频道的纪录片《辉煌中国》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电影记录了过去五年中国桥、中国路、中国车、中国港、中国网等超级工程的珍贵影像，以及背后奋斗在一线的普普通通中国人的生活。电影将于3月2号全国上映。由雷德利·斯科特执导，米歇尔·威廉姆斯、克里斯托夫·普鲁默主演的电影《金钱世界》将于3月2号登陆全国院线。昨天，影片的中国推广大使马伊琍出席在北京举办的首映礼发布会，并与远在美国的女主角米歇尔·威廉姆斯视频连线。两人都表示，身为一位现实生活中的母亲，更能体会这部影片中的母亲的角色。昨天，电视剧《帝皇业》开机，女主角章子怡现身开机仪式，这也是她首部电视剧作品。据了解，男主角是周一围，二人曾经在《演员的诞生》中合作过。该剧共80集，今年10月开拍。《倚天屠龙记》作为金庸的经典小说，已被多次翻拍成电视剧。目前新版《倚天屠龙记》在横店影视城再度翻拍。该剧在保留原著侠义精神核心的同时，颠覆了以往固有的创作理念，启用新生代演员和众多老戏骨来讲述新故事。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My heart is full and my door 在这首歌曲当中，你感觉到忧伤了吗？因为这首歌曲曾经在评选当中最悲伤的20首歌曲的评选当中获得第9名，来自 Maroon 5的这首 She Will Be Loved， 源自于他的首张专辑《真情歌》当中的一首作品。Maroon 5还是很少有这样感伤的歌曲的哈。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要告诉你，今天我们最后一个时段完完整整给大家带来24分钟好听的音乐，后面没有那个10分钟的大广告了。好了，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永远25岁的谭咏麟给我们带来这首老歌《卡拉永远》，OK， 听过吗？谭咏麟这个名字大家并不陌生了，对于音乐的不断汲取和创造，使他不会落后于时代，更成为香港流行乐坛标志性的人物，使人们永远都忘不了。在香港的流行乐坛，有一个永远25岁的谭校长，谭咏麟。好了，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有请谭咏麟，《卡拉永远》，OK。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Carrie Richard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Manito， 哎呀，这韩语发音应该是 Manito。刚刚是郑恩地带来这首歌曲，舒缓的吉他还有风铃伴奏的歌曲，表达了单纯的少女告白的心意。郑恩地呢，作为 Pink 组合的主唱，在团队活动当中也是展示自己的实力哈。此前发行的 solo 专辑呢，也获得不错的好评。好了，承载他的是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待会儿我们要来听的歌曲呢，是来自王俊凯的《幻蓝点未来》。这首歌曲呢也是成年礼的欢歌哈，用律动轻松的曲调诠释出对十八岁的礼赞，对于梦想的执着和信心，感恩昨天璀璨成年，向未来呢去冒险，一直与你同在。 里外是心常态，因为我们存在。 虽然他 say goodbye 了，但许倩你别跟我说再见呀，今天我们不是10:45结束哦，我们要10:57才结束呢。汽车音乐会，风雨无阻的相伴， 动感节奏填满你的移动车厢，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音乐会。 想要说些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只有把它放在心底。茫然走在海边，看那潮来潮去，徒劳无功，想把每朵浪花记清。想要说声爱你，却被吹散在风里。然回头，你在哪里？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等待。如果深情往事你不再留恋，就让它随风飘远。如果大海全部带走， 又听到了许飞的声音。这一次许飞是翻唱张雨生的经典名作《大海》。许飞的音乐拼的不是唱功啊，而是歌曲的表达。他温暖清扬的声音进入音乐的情绪，便被调动起来，立刻被调动起来，一起指向那遥远的海边，大海。